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核协议。伊朗之后逐步放弃履行协议条款，包括上个月宣布恢复将浓缩铀的浓度提升至到 20%。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曾经表示，如果德克兰重新严格遵守核协议，美国亦都会照做，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广泛协议，内容包括限制伊朗的导弹研发和地区活动。美国在总统拜登上场之后，中东政策出现转变。国务院证实有意撤回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界定，以回应也门的人道危机。官员说，也门面对全球情况最差的人道危机。联合国人和人道组织亦都表示，美国前任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界定为恐怖组织，将会加速人道危机恶化。官员强调，拜登政府的最新行动完全基于对也门人道情况的考虑，不反映美方对也门胡塞武装和该组织应该受到谴责行为的看法。在拜登上任总统前一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也门胡塞组织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联合国对拜登政府的做法表示欢迎。秘书长发言人说，美国的决定将会令到几百万依靠人道援助和进口商品满足生存需求的也门人减轻负担。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到早上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达8级，稍后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个个都话移民，唔通个个都想移民咩？ 但系如果我哋要移民嘅话，咁你同何哥就要同全间学校嘅老师同埋同学分开噶咯。 咁又系、哦，一于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睇下边个要走啦。 点解你成日夜晚都唔复机噶？ 瞓觉梗系熄电话啦，我连 WiFi 都熄埋噶。 吓、啊，有冇咁惊辐射啊？ 讲开又讲，我而家攞啲石纸包住我部电话先。 咁你唔好攞石纸包住自己。 坊间咁多方法，究竟边种先至有效？电磁波究竟又系咩嚟嘅咧？ 想知就要记住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贤、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一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啊！早晨啊，我是今朝早咧同你一起，希望可以开展一个新的星期天，一切咧都可以重启。如果我同你嘅态度都系一样嘅话咧，欢迎你继续留守。希望咧嚟紧呢两小时咧可以同我林伟一齐啦。由而家听下音乐开始，去到阵间倾下电话嘅分享咧，都可以咧当中之间揾到一啲惺惺相惜嘅共鸣啦。所以咧今朝早咧都拣嚟一啲咧我自己觉得好经典嘅作品。唔知道喺我心目中嘅呢啲经典会唔会咧都同你嘅回忆同埋感受交织住咧？好多时咧，人就会谂翻转头，又或者咧喺当下嘅一啲小小嘅困难嗰度咧，会棘住嘅。当你心情咧可能会有少少上上落落嘅时候咧，想搵人倾下偈，又或者想鼓励喺身边嘅人，打电话嚟啦，1872388。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

这个世界会几好呢？ By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昨日起全港住宅大厦以及商住两用大厦新增一宗或以上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或者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都会将有关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食物及卫生局昨晚公布，根据有关准则，再多五处地点纳入检测公告，包括红磡德利阁、屯门富泰村美泰楼、大埔大园村泰宜楼 A 座、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一座和十二座，以及元朗丰年路文慧苑。政府今日会在富泰村、大园村和嘉湖山庄增设流动采样站。当局又说，视乎个别大厦的管理情况、楼宇质素和其他风险因素，政府有机会在作出强制检测公告的同时，向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直至到今个月10号。英国再多828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超过112000名患者不治，新增确诊个案就有18000多宗。政府数字显示，超过1146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当中49万多人已经接种第二剂。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去到今个月15号为70岁及以上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等一共1500万人接种首剂疫苗。报道指，当局现时平均每日注射超过44万剂疫苗，按住这个走势，政府的接种计划有望达标。欧盟据报已经批准向日本出口在欧盟入面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共同社引述欧盟委员会消息，指将会出口到日本的疫苗是美国辉瑞药厂在比利时工厂生产的疫苗，但是未有进一步详情。日本政府有意在今个月中旬开始为医护和相关人员接种疫苗。欧盟上个月底宣布加强对疫苗的出口管制，在欧盟内生产的疫苗出口之前必须获得批准。日本政府承认疫苗供应因此受到影响。另外，日本全国知事会要求中央政府尽快交代疫苗接种计划，又说缩短营业时间等的措施对餐饮业构成严重影响，呼吁中央扩大经济支援，即使不是紧急事态令生效的地区亦都能够受惠。缅甸周末有数以万计民众上街，指责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并要求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被军方扣押近一个星期的官员。在最大城市仰光，示威者高叫口号，内容是军事独裁者失败，民主胜利，又拉起横额，上面写着反对军事独裁。在旁边有民众为示威者提供水和食物。几千人游行到仰光市政大楼，沿途有司机响安以示支持，又伸手出车外，举起象征反对专制管治的三指手势，有人就举起昂山素基的相鼓掌。警方手持防暴盾封锁市中心主要道路，期间警民曾经对视，全国范围的互联网服务受阻，有网络监察组织说流量只是及平时的大约16%。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阿摄，你话约我睇戏嘅，点解我哋嚟咗鬼屋噶？ 迪斯啊，呢间鬼屋系电影《唐街制片厂》嘅拍摄场地嚟噶，导演刘墉都喺度激发到佢电影嘅创作灵感噶。 故事咧系讲咧一个九十年代嘅制片厂啦，咁因为一个小丑啊，咁就放火烧死咗个演员，咁就好猛鬼啦。当佢话喂，不如你试下发展一个九十分钟嘅故仔啊，咁样我就喺度谂啦，咁点解呢只鬼要喺度卅年咧？点解呢间鬼屋要开始咧？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 O 阿摄迪斯。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大学读紧博士学位嘅 Lavina。 Hello， nama saya Lavina。Sekarang saya adalah mahasiswa S3 di Universitas Hong Kong atau Hong Kong University。Saya s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selama 5 tahun。Saat ini saya mendapatkan beasiswa untuk melanjutkan sekolah saya sebagai mahasiswa PhD atau S3 dan saya belajar teknik sipil atau civil engineering. Untuk hobi saya senang fotografi dan juga traveling atau berpergian. 佢刚刚就提到佢喺香港差唔多五年噶啦，读完学士课程之后，因为拎到奖学金，所以佢就可以继续学业，而家就读紧土木工程系嘅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佢仲好中意影相同埋去旅行。嗯，好少听到女孩子揀土木工程呢一科噶喎，点解你会咁揀嘅 ？Jadi saya lulus SMA dari salah satu sekolah di Jakarta dan jurusan saya adalah jurusan IPA. Kemudian saya sendiri tumbuh dan besar ayah saya merupakan seorang teknik sipil atau civil engineer. Sebenarnya ayah saya tidak pernah memaksakan saya untuk mengambil jurusan yang sama, tetapi karena saya merasa familiar dengan jurusannya dan juga saya merasa tertarik untuk belajar lebih banyak tentang teknik sipil, yaitu banyak tentang konstruksi bangunan atau juga membangun jembatan dan juga sebenarnya berkaitan dengan beberapa fenomena yang ada di Indonesia seperti gempa bumi, kemudian juga tanah longsor dan sebagainya. 佢话佢高中咧就系主修科学嘅，因为爸爸咧其实都系做土木工程行业嘅。虽然爸爸其实都冇逼佢一定要读呢科，不过由细到大睇住佢做呢一行，对于呢一科实在太过熟悉啦。而当然佢亦都好有兴趣去学多啲，例如系点样起桥、楼宇结构等等。嗯，原来是受到屋企人的影响。嗱，咁我知你呢亦都拎到奖学金，相信呢亦都系学校对你嘅肯定啦。不如分享下你嘅一啲读书心得啊。 Menurut saya yang pertama memang untuk memperhatikan di kelas, karena menurut saya belajar banyak dengan mendengarkan di kelas secara langsung dan itu cukup menghemat waktu daripada harus belajar sendiri. Selain itu juga memiliki teman atau lingkungan yang memang memotivasi kalian belajar. Balance atau keseimbangan sangat penting karena selain belajar, mengembangkan diri seperti contohnya bertemu orang lain untuk kegiatan ekstrakurikuler atau juga untuk mengembangkan hobi seperti yang saya lakukan, kebanyakan saya senang traveling atau berkunjung ke berbagai restoran untuk mencoba makanan baru, itu merupakan kegiatan yang harus dibalance sehingga kita bisa memiliki achievement. Menurut saya kalau tidak diimbangi seperti itu, maka kita akan mudah kelelahan dan juga kehilangan motivasi. 佢话最紧要系上堂专心去听，咁就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去做其他嘢啦。另外佢觉得生活嘅平衡亦都非常重要，闲时咧都要参与下一啲嘅课外活动，培养下自己嘅兴趣。因为如果生活冇咗平衡嘅话咧，个人就会好快冇动力，就好容易攰噶啦。咁你有冇咩梦想啊？ Menurut saya memiliki banyak mimpi, tetapi yang pertama saya ingin bisa berkontribusi bagi banyak orang, termasuk orang-orang di lingkungan sekitar saya, keluarga saya, tapi lebih lagi juga bagi orang-orang yang ada di Hong Kong maupun orang-orang yang ada di Indonesia. Karena setelah saya belajar di Hong Kong, menurut saya banyak hal yang saya pelajari di Hong Kong yang ingin saya bisa terapkan untuk mengembangkan Indonesia. Dan selain itu, kalau impian saya pribadi, saya juga masih ingin untuk traveling dan juga berkunjung ke berbagai tempat lainnya. Dan yang terakhir, sebagai salah satu perempuan yang ada di engineering, menurut saya juga ingin untuk membagikan pengalaman saya dan memotivasi banyak perempuan-perempuan lainnya juga untuk bisa berkontribusi dan berkembang di engineering. 佢话佢有好多梦想噶，首先佢好想为佢身边环境入边嘅人作出贡献。佢话佢喺香港咧学习到好多嘢，希望之后咧可以用翻喺印尼。除此之外，他亦都好想去旅行参观不同的地方，当然要等疫情过后啦。最后，作为其中一位做工程的女士，她好想分享她的经验给其他的女性，令到她们更加有动力在工程方面发展和作出贡献。哇，感受到你真的很有抱负，希望你呢将来可以很快做到自己想做的事。知道你呢也都对于生活是很重视啦，不如下集再讲多些。今集多谢晒 Lavina,Thank you! Jadi apapun yang kau ingin. 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第一位接通嘅朋友咧，有陈女士。早晨，陈女士。 喂 ，Hello， 林小姐你好。 你好啊。 听啊。 哇，你讲多几个月，你听下先。 系啊，系啊，你认得我？我喺英国打嚟噶，长途电话。 哦，诶，有啲印象、啊。 系，梗系啦，我三个星期。先决同你通过电话， 系啊，咦，咁咁快又打电话嚟，梗系有啲原因呢， 系有原因，因为咧，呢、這个2月11号咧，系、我个好朋友阿周丽蓉生日， 系， 同埋咧嗰日咧又系我个细女生日 ，Chloe 生日，所以咧我咧就。想借助你的大电台同我播首歌俾佢哋听。 哦，好啊，好啊。喂，我问下你先，陈女士，咁你个女女同埋你个好朋友系喺英国定系喺香港噶？ 系英国。 系，但系都有听住香港收音机噶。 我个细佬哥咧就冇听，不过我朋友就会听。 哦， 我都俾个 surprise 佢，不过佢都听噶，因为我未试过点俾佢听过喎。 哦， 因为咧佢年年咧都系同阿 Chloe 都系同一日生日嘅。呢个疫情咧，我冇见过佢啦，成几个月冇见过佢啦。 所以都开始挂住啦，系嘛？但系都好乖、啊，你哋即系都宁愿挂住，但系都忍住唔见面、啊。 冇啊，冇见过、大家住埋同一个地方都冇见过啊。 系，我记得我上次都有问过你哋嗰边嗰个疫情嘅情况，同埋你哋个生活系有咩嘅特别嘅安排啦。咁呢排有冇啲少少嘅改善啊，或者唔同咗啊？ 冇啊。 都要忍耐嗬、啊，所以 系啊系啊，而家、啊、又话变咗种添啊，而家。 是啊、所以都冇办法啦、啊啊。大家全世界嘅人，无论喺边个地方都好啦，我哋都一样会支持住大家，就系、是、希望咧可以快啲击退咗个疫情佢咯。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啊，真系啊，真系啊！啊，同我点走，同我点走，阿邓丽君啊，甜蜜蜜啦，唔该你。 好啊，我阵间帮你揾下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女士，我哋下次再倾过咯。好啦，唔好客气，拜拜。 新年快乐， 好， 谢谢，拜拜。 大家咁话新年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啊！今年咧见到个个咧，就算识同唔识嘅咧，我谂我都会同佢讲一声身体健康。虽然讲咧未必话一定好有力量啦，但起码咧系一个祝福，亦都系一个提示。希望咧大家可以注重自己嘅身体，尤其是咧呢排啦，朝头早咧就凉啲，咁啊晏昼咧就热啲，咁啊所以咧着衫方面咧都要小心啲啊！吓，好好保重身体，千祈唔好咧俾病毒啊或者系病魔咧都有机可乘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早晨，系咪卓生啊？ 系 系啊，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咁客气啦。点啊？点解打嚟嘅？ 我唔系揾你笨，我个女系叫做阿慧。 吓系啊，哦，证明都好多人叫阿慧咯。你讲佢边个慧啊？系 就仲恩 吓。 咁佢啊叫做仲慧 哦，仲慧 好多人咧就因咧就到慧嘅 吓，哦系喎系喎， 因为我个慧咧就个改个女个名咧慧咧系智慧个慧， 嗯， 即系基督系我哋嘅智慧， 嗯， 所以就改佢做慧， 嗯，所以就每一个名字都有佢背后嘅一啲谂法，嗬， 冇错，个名好紧要， 紧要啊！即系亦都系父母送俾佢第一个宗旨嚟噶嘛？呢、這个即系改咗名嘅时候话俾你听，我就希望你第时咧做人就系咁噶啦，咁 系冇错， 嗯，咁咁呢两个女系咪唔通生日？ 一个仔一个女， 嗯，一个仔一个女， 啊唔系，佢哋没有耐生日，佢一个6月、 哦、 一个9月， 嗯， 我太太最近啦， 哦，原来系咁，咁所以你就想点唱俾太太啦？ 系我谂住排住队啊，原来咁快就都到， 排队就唔等好耐嘅，我哋呢度吓，好啦，有冇说话想同太太讲先？ 希望即系佢同埋香港人咧都开怀啲， 嗯， 开心啲，唔好谂啲消极嘅嘢。唔好记住啲疫情， 嗯， 当然一定要记住健康啦，记住个清洁啦， 嗯， 记住尽量少接触多啲人啦。 系系，太太系咪好紧张啊？疫情以嚟都系咪都紧张大师嚟嘅？太太系， 系啊， 有啲似緊張嘅。 嗱、啊，會成日督促你哋嘅，所以 入個醫院咧，所以唔係呢次嘅入醫院，係、自己嘅事入醫院。 係 咁啊，入過一次咧，唔係見到鬼吧？ 嗯，咁一定會嘅。通常 入醫院就係喺已經係冇問題嘅啦，就係、是、喺九龍醫院算。等住出院嗰個 情況 啦。咁啊，佢有時瞓得，有時唔瞓得。 嗯。 啊，佢嗰日咧瞓得嗰日咧，原來嗰日咧就係打包，打包日。啱啱就瞓得。 明白。 所以我唔敢借神都唔得啦。 系啊，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哎呀，就唔好谂啦。即系总之都希望咧，大家都总之健康嘅人咧就继续 keep 住健康。咁啊，如果咧系而家身处任何困难啦，好似你头先讲到，如果有啲人可能真系经历紧同病魔搏斗，无论系疫情又好啦，定还是系真系自身嘅一啲身体健康都好啦，都希望咧新一年可以越嚟越好。真系冇办法噶，我哋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就算呢一刻可能我觉得冇乜嘢啫，咁下一刻发生咩事大家都唔知啦。咁所以我觉得真系要好珍惜而家所有当下嘅一切啦。我相信今个疫情都令到我哋好多人都会去反思下。其实自己拥有的已经是很满足的了，那怎样能够令这种满足的感觉呢去盖过其他的担忧啊，或者是身边的人一些负面情绪，我们可不可以感染一下他们呢，试试用自己少少的力量去做这件事咯。 大家都有咁嘅心就好 嘅。系啊系啊，咁啊大家都俾心机啦，希望咧呢、这个疫情过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依然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啦。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拜拜。 嚟自薛凯琪 Fiona 嘅呢一首歌曲之后咧，我哋咧就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我何姑娘啊， 何姑娘， 系、阿林慧姐系嘛？ 系啊，你叫我林慧妹都得噶。 我打过好多次嚟啊， 哎呀，哦， 到。 唔好意思啦， 男仔都认得我把声， 系咩？哦，咁啊，几好喎，认得你把声，咁啊，都几有熟悉嘅感觉喎。如果系咁， 车都唔会啊，因为认得我把声啊。今日真系好日子啦，或者 咁，我哋冇办法啦，因为我哋得好少时间啊嘛，所以就即系都尽量都想接多啲电话嘅，但系因为时间所限咯，咁所以个节奏可能要快啲、快啲、快啲咁。 仲有，我系 last 一个啦， 希望系啦，你 希望你哋工作人员啊，个个身体健康啦、疫情啊早日走啦，过咗年啊快快速速离开我哋啦。 系啊，我都系咁。 我哋每个人身体健康。 嗯。 啊，仲有我家姐有个仔喺美国，旧年年尾啊做嗰手术就已经出咗院啦。我就希望佢啊身体健康啦，早日疫情退，佢又翻嚟探我哋啦。 嗯。 系。咁啊，每个人都身体好啦，疫情赶走咗。嗰啲老板又生意好啊，咁啊咩咩好嘢都带翻晒嚟啦。 系，我都希望系可样样嘢都好嘅时候咧，就好似觉得啊百业兴旺呢四个字咧都唔系咁难啫。 即系你哋啊又 加人工啦。 我哋就应该冇乜得点加噶啦，真系。不过咧，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咧，我自己话俾你听，我由第一日喺呢度做开始咧，我都冇 check 过自己出粮户口有几多钱，所以咧，我又觉得满足啦。 你做咗几耐噶？ 我做咗几年咯，毕业开始做到而家咯。 我一读完之后嚟呢度做啦。 系啊，廿几岁做到卅几岁噶啦。未够十年，不过都就快啦。 快啦，年龄人听 听。诶，怕乜嘢啊？都我个样子可能似60添啊，所以如果人哋觉得我而家系卅几，好好噶啦。 你读完之后做咗十年，点会咁伤你？ 唉，真系啊，好好挨得残啊嘛。 挨得残，你份工好辛苦嘅咩？ 你 好短时间啦，真系你好日净系净系朝头嘅啫，系嘛？ 唉，你以为啦？ 哦，你喺入边做第二样嘅做 啊？梗系啦，不过咧就我自己觉得，当你做得好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唔觉得啲时间过噶，同埋咧 咁咪好咯，你又愉快 啦。系啊系啊，最大满足感就开心啦。我有一个细路就四岁几咯。 哦，咁好 细啫，系啊，好细，有排矮喎。 咁 啊， 你系仔啊，女系啦， 女嚟嘅。 哦，咁你有你未有来做外母啦，咁就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咪慢慢啦，慢慢等佢读书，慢慢大咁样咯。 咁啊，个个人都系咁噶啦。 系啊，慢慢去经历咯。 你嘅时间唔系几长啊，即系喺呢度系嘛？ 都唔短噶，最近都可能系七点翻到晚上七点几咁咯。 我都希望有节目，我哋电台参加，我冇嚟咗几年。 系啊，我哋都希望快啲搞翻啲活动，可以见下啲听众咯。我哋有时都好挂住大家啲面孔啊。 你哋见唔到我哋噶，我哋有冇参加你哋呢个节目？ 系唔系？咁有时我哋都有我哋班听众嚟参加我哋啲活动噶嘛。 你哋有咩活动啊？ 我哋年年都唔一样噶，有时可能有啲音乐嘅 show 啊咁，不过今年就未定咯。定咗我哋电台又会有宣传噶啦，你到时留意一下啦。 宣传系嘛？ 唔系净系呢个节目，系好多个节目，可能边个节目有活动咁就喺我哋啲宣传声带嗰度咯。 宣传我哋点知？我啊，梗系希望有啊。诶，卡拉 OK 比赛啊，最好啊，咁啊，又或者入嚟听歌啊，攞飞啊，咁啊，希望咧大把节目啦。如果 系啊，我都系咁话，希望大把节目啦，啱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唔好客气。好啦，我哋继续接埋最后一通电话先，把握时间。哦，好啦好啦，我哋最后一个电话原来已经接完啦，就好似头先所讲话斋。啊，其实咧今朝早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系人有时好得意噶。当你咧喺一个岗位做耐咗嘅时候咧，你会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嘅。例如琴晚我临瞓之前我就谂啦，啊，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一定咧会好有嗰个嘅干劲啦。好有嗰个正能量啦吓，姑勿论咧，可能咧睡眠质素唔好，又或者咧好多嘢烦紧都好啦。第二朝起身咧，瞓醒咧，总系会有一个新嘅开始，有一个新嘅感觉嘅。所以咧，希望呢一种嘅新感觉同埋新开始咧，呢一个干劲可以分享到俾你啊。首先有人话唔够喉，所以咧听埋少少之后咧，希望赶紧把握时间，听下呢一首。

完头先嚟自小野丽莎嘅呢一首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之后咧，好觉得咧好夹之后呢一只歌嘅感觉嘅。朝头早咧，尤其是咧凉风飘飘吹住你嘅头发同埋长裙嘅时候咧，好啱 feel 噶。 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走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 嚟自蔡琴的《微风往事》。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早晨时间嚟到7:17，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格先生。早晨啊，格先生。 晨 曦快啲，格先生。晨曦快啲，香港。早晨早晨。咁啊，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咧，透过呢个电话咧，都系另一种嘅感觉嚟嘅吓。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即系呢一个方式咧，都可能系多咗人咧会用嚟同啲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沟通嘅。 是的，但实在呢想见 Barbie 的。 系嘛？下个星期先啦。 系啊，下个礼拜。喂，问下格先生先。嗱，好多人咧，今年咧就会响应政府嘅呼吁啦，即系因为想避免人多聚集咧，就可能会喺一啲拜年活动啊，又或者系咧即系办年货等等嘅一啲安排咧，都会减少或者有少少嘅改变嘅。你自己屋企又有冇呢啲相关嘅措施咧？ 都有啊，今年就都唔会去人哋嗰度拜年咧，亦都冇人会上屋企拜年噶啦，咁样。咁通常年年我屋企都系有 open house 嘅，或者系如果唔系我咧，都有系其中一个好朋友屋企咧系 open house 嘅。咁 open house 嘅意思都系我哋个个都可以去佢屋企啦，去屋企集中嗰度玩啊，食啲嘢啊，enjoy 成日啦。但系就今年冇啊。 哦，我哋往日都会嘅，我以前讲紧好细个嗰阵时咧，就真系逐家逐户去嘅。但系到咗大个咧，就反而咧，大家就不如简单啲啦，因为啲老人家咧可能走动都开始唔系咁方便啦，咁不如就大家一人行一步，就系、是、你话斋就有个地方咧就集合晒嘅，就团拜啦，咁一齐咁样聚集咗喺度咯。咁但系今年咧就乜嘢嘅行程都取消晒啦，你哋取消咧系你哋即系呢一辈开口。好啊，定还是系其他啲屋企人嘅建议先嘅咧？ 就系冇话特别有人讲嘢嘅，但系就系话系即系今年，唔系净系香港啊。而家我讲紧吓，印尼嗰度都系啊，都系就话不如冇啦，过咗呢个疫情或者系全部都冇话呢啲有病嘅时候咧。再見面都未遲咯，所以呢個過年咧就冇話特別有見面啊！有啲人直情話利是都可以用銀行過數。 哦，其實都係啊！今年咧，我諗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都發展咗好多啦，即係大家都已經諗定話，可能係網上用一啲付款嘅軟件啊，或者方式咧去俾利是啦。我自己今年咧都已經開始諗緊到底。啲实体利是点处理噶啦？咁我觉得，咁如果唔系好熟嗰啲，咁就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屋企人啊最亲嗰啲长辈咧，我就坚持都想俾翻一个实体利是嘅。即系我觉得，虽然可能呢一段时间未必见到啦，但系之后再见到嘅时候先俾翻佢咯。咁都系一个少少嘅传统嚟嘅。咁啊，贾先生关心下你先。嗱，你又要翻工，又要忙住整过年啲嘢，忙唔忙啊？ 就真係今年呢我就簡單咗好多嘅，但係亦都係有做過㗎 ,Larry。咁就如果係花嗰啲呢我買咗少少囉。咁就譬如話啲屋企啲嘢食嗰啲呢就都會整嘅。但係就一半買一半整啦。 印尼咧，即系你哋，譬如如果华侨喺香港过新年咧，会唔会有啲 fusion 噶？即系会唔会将印尼嘅少少传统新年同中国嘅农历新年嘅嘢有啲 crossover 噶？ 格咯，你问得好啊！但系如果系农历新年咧，就通常唔会、啊。通常咧食嚟食去咧都系食翻 Chinese 嗰啲 traditional 嗰啲。嗱 ，fusion 嗰啲话俾你听，唔系喺即系送菜嗰度 fusion 嗰啲咧，系嗰啲点糕糕点 糕点啊，哦。例如点样 fusion 法呢 ？fusion 一定要菠萝酥，但系菠萝酥咧就系印尼 style， 系 Guiana style。即系应该爸爸未食过啦，食过唔少。 系啊，如果你讲 Guiana style， 我就记得咯。但系系咪有寓意噶？ 因为菠萝咧就系、是、好意头噶嘛，系如果系用福建话讲或者潮州话咧，就叫做系旺来啊嘛。 哦，旺来，所以就都真系好好意头喎，一听就。 系啦，所以就如果过年过节咧，一定要食呢个菠萝酥嘅。咁变做咧呢个咧菠萝酥咧，如果系带落去印尼嗰个传统嗰度咧，变做去斋戒月嘅时候咧，过嗰啲七夕嘅时候咧，都有时会有菠萝酥嘅。啲印尼嗰啲格格哦。 系。所以就变成咗系咁啦，即系咩时候都变咗有好意头嘅嘢出现都冇乜所谓啦。 实在系嘅，咁同埋都会有千层糕咯。如果系印尼嘅话，千层糕都系印尼，系应该系印尼 cross over 荷兰嗰啲嘢嚟嘅。 千层糕咪叫 Guiana Pizza， 冇错啦。但系因为我知道格拉比之前有整过，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都几难整啊，其实。 格拉比你整嗰个系steam 嘅。 是啊是啊，逐层蒸咯，系啦， 是，咁呢个如果是过年过节，佢嗰个都得，但是另外一个咧系要焗嘅，焗嗰个仲难整啊，同埋佢嗰啲层次仲系仲薄啲，嗱就会食嗰只咯都。 系，我而家屋企咧冇焗炉咧，好多嘢都焗唔到啊，所以咧就变相只能够做啲简单啲嘅烹调啦。 嗯， 系啊，不过今年都多咗参与，我谂咧嚟到呢个时候咧，真系多咗好多雇主咧会同格家一齐整嘢食啦，或者系办年货嘅。今年咧，我屋企嘅 fusion 系乜嘢咧？就系、是、炸印尼蚵片啊！即系我哋都比较中意咧，系喺呢啲时候会炸埋啲虾片啦。因为以往咧就会有亲戚朋友嚟我哋屋企，咁然后我哋就会招呼啦。咁今年咧反而就系炸完之后咧就送俾身边啲朋友啊，或者系屋企人啊咁样咯。咁反而呢一个感觉咧，觉得都 OK 啦，即系叫做都系一个分享咯。 媽咪啊，啲蝦片咧，我想知咧 size 係會唔會有關係嘅咧？大嗰啲就好意頭啲，細嗰啲就好似金錢嚟先，會唔會有咁樣嗰啲 嘅？我諗咧就冇乜所謂嘅，其實最緊要咧都係脆卜卜啦，咁啊好似啲即啲金咁樣啦，同埋金黃色好似啲金咁樣咯。咁同埋咧佢寓意咧都係即係哈哈哈咧，都係想大家開心啲啫。 哦， 係 咁樣。 係啊， 媽咪啊，我哋印尼又華僑咧係好多嘢都。唔识咧，同埋有啲嘢咧，有时你听到你真系吓亲你嘅。 点解咧？ 你想唔想知啊？定系我哋翻嚟先讲定点样咧？ 好啊，我哋嗱，不如咁啦，格先生约定你啦，我哋听一首歌先，跟住之后就听下到底阵间翻嚟嘅时候咧，格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呢个经历咧系乜嘢嚟嘅咧？系咪野笑噶？ 嗯。 都 OK 噶嘛？ OK 嘅，都系关于食嘢嘅，即系有少少吓亲你咯。 吓亲关于食嘢方面，但系又会吓亲人嘅，到底系乜嘢咧？ 新年嘅时候嗰啲咯。 新年嘅食嘢吓亲你嘅，唔知乜嘢。 系啊， 好啊，好啊，我哋阵间再讲啦。咁啊，阵间留意住啦，我哋七点半之后咧，会继续接通阿格先生咧，到时同我哋讲下更加多咧，啲印尼同香港咧，到底啲咩文化上咧，特别喺过年咧。准备新年啦，又或者系对于啲贺年嘅食品啊、物品啊，或者系习俗咧嘅一啲唔同咧，大家阵间可以听一下。 Ada manusia yang terlahir sempurna. Jangan kau sesali segala yang telah terjadi. Kita pasti pernah dapatkan cobaan yang berat. Seakan hidup ini tak ada artinya lagi. Syukuri apa yang ada. Hidup adalah anugerah. Tetap jalani hidup ini, melakukan yang sesali segala yang telah terjadi. Syukuri apa yang ada. Hidup adalah anugerah. Tetap jalani hidup ini, melakukan yang terbaik. Tuhan pasti besaran dan kuasanya. 龙虎榜本周精选， 恭喜恭喜，手术成功，有翻心跳。 多得一颗心中过冬，多得空位得地替补，死灰缸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 这首歌是讲经历过伤害，以为自己的心已经被掏空了，但原来仍然有人可以填补到心灵的。Hubert 说这首歌最后想提醒大家的是，只要肯打开心扉，总有人愿意进入你的世界。作曲是 Hubert 自己的上苏道哲，填词有林宝，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胡鸿钧《心跳移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在土瓜湾华发大厦和屯门黄金海岸以期第九座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并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在土瓜湾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零时，307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35户，当中14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在黄金海岸二期受限区域，截至凌晨两点，大约17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到访88户，当中17户没人应门。英国亚斯利康药厂话，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型肺炎疫苗，对于在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引发的轻微症状，似乎只是能够提供有限保护力。较早时，牛津和南非一所大学进行研究，发现那款疫苗面对在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的时候，功效显著下跌。报章刊登有关研究结果之后，亚斯利康作出回应。药厂说，那项的研究主要邀请年轻和健康的成年人参与，强调目前难以准确确定疫苗对变种病毒引发的重症和住院病例产生什么反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面对疫情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冲击，中国政府保持定力，及时果断采取有效的宏观政策，以合理的代价取得较好成效。中国经济较快实现稳定恢复，全年增长 2.3%。李克强日前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视像方式出席同欧洲企业家的高级别对话。他指出，疫苗是战胜全球疫情的最终武器，亦都是全球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应该加强疫苗全球合作。李克强说，欧洲医药企业等和中国企业成功开展疫苗生产合作，再次引证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对于各国复工复产、维护人类健康福祉至关重要。中方将会继续和各方就疫苗和药物研发加强合作，更好维护民众健康和安全。美国在总统拜登上场之后，中东政策出现转变。国务院证实有意撤回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界定，以回应也门的人道危机。

早上时间嚟到7:38。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有我林慧 Barbie 同埋格先生。 不想太有礼，再见站那天过分文艺，既属每本是爱规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都懂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去世，问网络教主也甚无谓，责备评论为草关系。心思要有细，没为大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未实现事太多，现实没快乐，东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都市上有点杀字，迷迷晕晕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不想太节制，面对逆境都继续前卫，替自信心做个守卫。好想跳国际，任四面八方如末世，难令我停或滞。如平日练习白日梦，那科现实没教好，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曙光。尚有点实质，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Yeah， 话你学佢咪几好，每个大路喂细路找数，算数有冇追到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根本不介意逼出失意，没有位何时来来。 所以话咧，有啲人咧嘅编曲手法啦，或者佢嘅 style 咧，系好容易听得出嚟嘅。一听到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即刻谂起 Gerald， 因为咧原来作曲。填词咧就唔关事啦吓，咁啊编曲同埋监制咧都系 Gerald， 咁啊而亦都有咧作曲亦都系 Gerald 加徐继忠啦，填词有林宝，送上嚟自 Pixel 嘅呢一只 Bracelets 啊。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呢、這个时候咧，请翻格先生出嚟先。早晨，格先生。 早晨，大家好，格 baby。 我哋咧大致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噶。今日咧系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明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星期二稍后咧，同埋星期三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咁啊，即系大家咧过两日就要预备带定把遮喺身啦。咁啊，至于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嘅假期咧，天色就会好转同埋温暖嘅。咁啊，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系79%，加上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temperatur 18 derajat Celcius dan humiditas udara 79%.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5 derajat Celcius. Besok juga masih cerah, tapi hari Selasa dan hari Rabu, bawa payung loh, bakal ada hujan. Dan menjelang tahun baru Chinese, Imlek, jadi satu hari sebelumnya dan pada hari H, cuaca akan membaik dan juga hangat. 嗯，咁啊，讲完今日嘅天气之后咧，我就记得格先生头先咧新闻之前话有个问题放低， 有个问题啊，喺印尼华侨喺印尼嗰度啦吓，因为点解咧？我同我妈咪倾偈，因为我哋要讲翻我哋呢个过年嘅时候咧，要准备啲乜嘢嘢，要食啲乜嘢啊，过年嘅时候要总言之啲 menu 我哋起码都够食同埋点样食啦。咁咧，我妈咪就话：，我如果系印尼嘅时候咧 ，OK 噶，唔使准备咁多嘢噶，因为咧有个亲戚咧就好识煮嘢嘅，我哋都好中意去屋企食嘢嘅。我就话系食啲乜嘢啊？佢就话咧，佢嗰个亲戚咧好中意咧，如果准备啲嘢嘅时候咧，佢摆好中意食白果噶。咁就擺好多白果喺嗰啲嘢食嗰度，咁我心諗白果係咪香港啲人白果通常唔會過年食嘅咧？因為好似意頭麻麻地啫喎，格 Mary。 其實咧，我又冇特別聽過話到底食白果咧，會唔會話真係有人好中意喺新年嘅時候食？但係咧，即係因為我哋廣東話成日都講我食白果，即係好似完全啲嘢做完之後都徒勞無功咁啊嘛。咁所以變相會唔會過年嘅時候都會避咗呢樣嘢咧？咁啊不得而知。 就係啦，咁嗱，因為印尼嗰啲人心中識啲嘢已經係甩咗一大半噶啦，咁佢就話有魚嘅，咁就年年有魚啦。但係我覺得你又有條魚，又有碗白果，咁應該點咧？變咗係有魚定冇咧？ 咁即係話本身你嘅家底夠豐厚，所以年年有魚。 但 係係啦，但係你可能其他嘢咧就唔知啦。 咁就係有呢啲啦，咁我就同我媽咪講，唔會咁樣㗎喎，你要食佢都唔會等到新年先食啦，你平日食 OK 嘅，過咗食 OK 嘅，嗰一次嘅時候就唔好啦，避免啦，咁佢就話冇嘢嘅係咪呀，但後尾嘅時候我就要去嗰度講返好多大啲例子啦，譬如話人哋過年都唔會呢冬菇呢拎嚟燉啩呢啲呢，或者係有魚呢，系啦，鱿鱼咧就嚟炒一碟出嚟摆喺你个台面上边，哇！类似呢啲咧， 其实我觉得咧，嗱，因为呢啲咧。就算我哋而家咧問啲前輩啦，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因為由於實在太眾說紛雲嘅關係咧，可能每一個地方或者每一個人相信嘅嘢咧都唔一樣。你知啦，寧可信其有嘛。呢啲傳統智慧同埋習俗咧，好多時就係睇人你自己嘅心態嘅。有啲人覺得哦，百無禁忌嘅，就算我食咩都冇所謂嘅。咁又或者我嗰日可能真係我中意清清地，我真係好想落粒白果落去個粥嗰度食嘅。咁你都無可厚非嘅，你冇理由話啊，因為嗰日唔舒服都唔俾你食粥咁。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其实咧呢啲说话咧或者系点咧都系即系自己嘅心态造成啦吓。你话传统智慧咧，其实就真系好多嘅。我由细到大都听我妈讲多啦，即系例如你有冇试过咧过年嘅时候打烂嘢？ 好少。 系但你知唔知如果你过年嘅时候打烂嘢咧，就会有长辈好紧张咁样冲出嚟，打烂嘢，打烂嘢，跟住咧就会大家讲啊，落地开花，富贵荣华咁样，通常都会补一句嘅。嗱，所以我就觉得咧，任何如果万一就算系特别系印尼姐姐啦，可能唔熟悉我哋呢啲习俗嘅时候咧，万一真系有少少甩漏，又或者系咧，好似头先所讲啦，唔小心跣咗跌落地，咁点算咧？咁都系讲翻啲吉利说话啦。其实我觉得都系求个心安。 起码咧，如果系有嘢可以补翻都 OK， 因为都系咧，阿妈咪都话咧，有时嗰度咧年初一咧多人啊，费事烦啊，煲一大煲个粥咁大家食咁样嗰啲，会同你讲鲍鱼粥、哦，鱼柱摆入去、哦，有咩问题啊？会似啲咯，咁变做我都觉得咦几好、啊，如果初一嘅时候煲粥唔使烦啊嘛。 不过咧，你头先讲起呢个鲍鱼粥咧，就已经犯咗传统咧人讲嘅几个禁忌啦。嗱，首先咧，其实咧有人讲过咧，就系话其实咧初一嘅朝早咧最好就唔好食粥啦，咁同埋咧唔好食肉添。 咁所以咧，我自己屋企咧初一嘅中午嗰餐咧，都系食啲比较斋菜啊嗰啲啦，即系啲传统啲嘅贺年送菜，例如系啲发菜啊等等啦，或者我哋屋企真系食斋嘅，即系食菜炆冬菇啊、荷兰豆啊，即系类似系有一味咁样嘅斋嘅。咁同埋咧，大家就话啦，啊人哋点解会系咁样咧？因为讲话以前嘅年代咧，人系因为好穷咧，唔食饭食唔到饭啊，先至会食粥嘅啫嘛。咁所以啲人就会话啦，啊如果你初一嘅时候就食粥咧，就好似寓意住咧之后嗰年咧都会系咪即系都捞得唔系好得咧？咁就变成咗好似好贫穷咁嘅意思。咁所以就话啦，都尽量唔好啦，亦都唔好食肉。咁但系咧，佢就话啦，除非系病嘅人啦，咁啊，如果唔系咧，健康嘅人咧就尽量都唔好咁样食啦。咁但系咧就话，如果有啲病患者咁，因为咧佢有讲到咧话最好唔好食药。咁你知啦，有啲长期病患者真系唔可以唔食噶，系咪先？ 冇错冇错， 系啦。 或者唔系净系病患者噶，妈咪如果系平时真系有少少要消炎或者乜嘢要食紧维他食咧， 系啊， 你嗰度 skip 噶嘛，一日你食你 skip 咗一个药会冇效噶嘛，呢一样嘢就真系。比较要谂 谂啦，系啊，不能够因为话啊迷信咗呢一个传统习俗咧，就话我停咗佢先咁啊唔得啦吓。咁啊，同埋咧，你有冇听过人哋讲一个讲法，就系话忌煮一啲新煮出嚟嘅饭啊，即系唔好新鲜煲嘅饭，反而应该要系之前嗰一年即系年夜饭嘅时候咧，留低咗一啲嘅冷饭咧，第二朝再食。 哦，呢样嘢我未听过。如果系啲送菜我就知嘅，但系啲饭我就唔知道。 嗱，送菜咧就煮身送，但系咧饭咧啲人就话寓意咧，如果你上一年都剩低咗饭落嚟咧，去到今年咁即系好似寓意住话，即系食之不尽啊，好富足咁嘅意思啦。 斋咁样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啊，我觉得有啲都几得意嘅。我细个咧好记得咧，屋企污糟咧，我就好勤劳咁样咧，就拎起把扫把喺度帮手扫啦，就即刻俾阿妈闹啦，你做乜嘢扫地啊？咁样，因为原来咧系唔能够拿起个扫把嚟扫地，即系话惊住扫走咗啲财啊，好似赶走咗个财神咁样啊！即系啲人成日都话搵扫把烹人扯嘅，以前吓咁啊，唔知格斯神有冇听过呢一类咁样嘅说话啦。咁但系咧，其实就叫人哋唔好做呢个动作啦，即系唔好赶走啊财神啦咁样。咁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我应该都避免唔到嘅，就系唔好洗衫。 洗衫 系啊，唔好洗衫。 洗头啊， 唔好洗衫。嗱，洗头都系嘅。 初一唔可以洗衫。 系啦，嗱，佢咧就话初一同初二咧都唔好洗衫，因为咧就话咧传说呢两日咧就系水神嘅生日，所以咧就要忌洗衣。 哦。 但我觉得咧呢个讲法咧，好似个感觉似系咧喺河边洗衫先关事咁，所以我谂紧，虽然都系嘅，如果你话以而家嘅文化嚟讲咧，可能即系如果用呢个智慧啊吓，如果佢讲个传说间嘅水神，咁其实水神而家管辖范围咧系好多噶嘛，系咪先？但系就应该系方便过以前咯，因为佢可能只需要管水务署就得。就可以管晒我哋啦，咁唔使好似以前咁样咧，分得咁散啊嘛。 或者以前啲人洗衫嗰啲都要过年咧，你初日又叫洗衫嗰啲人踎喺个河边嗰度洗， 系啊系啊， 系咯，佢哋都要过年噶嘛。 嗯，至于头先 吓隔 Mary 咧，我喺香港咧，头先我都话我一半啲嘢食咧，我系去订噶嘛。咁咧就我去订嘅时候咧，其中一样嘢咧，我就想叫啲酸酸甜甜开胃嗰啲鱼啦。咁我就同嗰个人讲，我想你哋嗰呢度有糖醋鱼噶，咁我就谂住即系叫一份，咁起码屋企就唔使再煮啦。咁佢就一听到我讲糖醋鱼咧，佢知道系过年嘅，佢就话俾我听，糖醋鱼啊，黑色噶、哦。咁我就话系啊，黑色噶。佢就再讲俾我听。黑色的、哦、再讲第三次是真的黑色的、哦、那我就后来啊 OK 那如果这样酸酸甜甜那些有没有大一点东西呢他说有类似是咕噜那些汁那些但是个名字很漂亮我不记得了什么名字那只是金黄的很漂亮的那只呢同你落单啦真的落了这个 即是他劝告你叫你买一条好意头一点的、哦 系啊，所以我就话香港有人会同你咁样讲，印尼嗰啲啊糖醋鱼啊嘛，黑色唔紧要。 系啊，照卖俾你啦，冇所谓啦咁。 冇人知啊嘛，系啦。 系啊，所以咧，即系透过我哋头先一个简短嘅分享啦，咁啊，印尼姐姐咧可以听下啦，知道咧嚟紧即系下个星期啦，就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嘅禁忌，又或者有啲嘅传统咧，都可以试下跟。我自己又觉得我唔会严格地要求，除非你话即系 keep 住打烂嘢，令到我觉得哇有冇搞错？如果唔系意外嘅嘢，咁啊，算数啦。即系其实你嘅心态健康咧，同埋你嘅心态点样谂咧，好影响成件事。成日都觉得嗰件事发生。咗唔足以影响你心情差，只要你嘅心态够健康，同埋你识得去点样处理事件咧，其实所有问题都好容易解决嘅啫。 同埋咧，我中意头先 Bella 讲一句，我即刻抄低啊，就 系咩咧？ 百无禁忌， 系冇错，大吉大利。 Okay, 我再百无禁忌，大吉大利，我再抄低啊，吓 Bella。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一日会遇到嘅事情咧，实在太多啦。有啲人觉得，俾人踩亲只脚好大件事，就觉得，今日好似运气唔好啊咁。有啲人觉得，好小事啫嘛。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你自己嘅心态同埋心情，好取决于你点样去了解一个问题。既然系咁嘅话啦，咁你都知道原来系咁。嘅时候，咁你咪话俾自己听，唔紧要啦，放松啲啦，我心情唔好先觉得咁大件事嘅啫，咁转个圈先翻嚟睇下同一件事咧，其实可能系好小事嘅啫。格先生，我哋有啲 announcement 都要同大家讲下。 Iya, ini untuk vaksinasi flu ya, biar sehat. Kalau saya mau vaksinasi, boleh cepat-cepat dilakukan karena begitu vaksinasi butuh 2 minggu baru bisa ada antibodisnya. Dan ini adalah vaksin flu lewat semprotan hidung. Jadi Hong Kong resident antara umur 2-49 tahun yang termasuk dalam grup yang berhak mendapat skema untuk semprotan hidung ini bisa dapat influenza vaksin ini gratis. Di klinik-klinik swasta. Tapi kalau yang tidak termasuk dalam kelompok yang bisa mendapat gratis, paling banyak pun bayarnya itu cuma $100 paling tinggi. Tapi orang yang hamil, yang imunitasnya rendah atau ada masalah kesehatan lainnya itu tidak seharusnya menerima vaksin flu semprotan hidung. Kalau saya ingin, malah boleh pakai vaksin flu yang biasa, yang pakai suntik. Jadi intinya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2125。 呢个咧系关于季节性流感嘅防疫注射计划啦。如果你想查询多啲嘅话咧，就可以咧系去到呢一个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啦，又或者咧系致电2125-2125查询嘅。咁我哋有另一个咧系同疫情相关嘅资讯。 Iya, karena kita minggu depan walaupun sudah Imlek, jadi kita bisa senang dan merayakan festival, tapi juga harus tetap ingat kalau banyak sekali yang harus kita lakukan, karena kita harus menang memerangi COVID ini ya. Jadi tetap saja kita sering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tetap kita juga pakai hand sanitizer,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dan di tempat yang ramai, dan transportasi umum, kalau misalnya sudah dibuang pun maskernya tidak dipakai, harus dibuang dengan baik, dan di rumah kita bersihkan dengan sama, dan toilet juga harus ditutup sebelum bilas, dan siram pipa U-trapnya jangan dilupakan, ya. Dan kalau di luar, social distancing kita tetap harus, dan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kontak fisik,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pakai masker, dan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都是提醒大家啦，疫情期间呢，最紧要都是保持个人卫生，同埋呢，再三提醒啦，有限聚令底下啦，记住，你如果出街呢，约一个朋友好啦，亦都唔好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啦，黐得其他人咧太贴近咧，咁其实咧都系咧对于我哋防控疫情咧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尽自己一分力量啦。印尼姐姐藉住今日嘅假期咧，放松系可以嘅，出去行下都系可以嘅。不过咧就记住限聚令，同埋咧做足呢啲嘅保护自己嘅一啲相关措施啦。头先阿格先生都讲咗好几样嘅，即系话譬如勤洗手啦、戴口罩啦等等，咁呢啲都系相当之重要噶。咁啊记住咧就系可以，如果自己都保存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跟我们在香港雇主过下我们的农历新年的时候都可以健健康康，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很多利是豆啊，今年是不是应该都 哇、 wow. 是好啦，今个礼拜讲住这么多先，再一次麻烦了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们这个时段，下个礼拜再谈过了，格先生 拜 拜拜。在沙士过后Things you tell me Tiada yang ada selainmu yang selalu menjagaku meski kadang tinggalkanmu aku hanyalah manusia yang mencari jalanmu yang pasti kembali padamu segala dosa yang telah ku perbuat hingga kini ku ingin bersihkan jiwaku terangilah dengan segala petunjuk jalanmu